咁啊，包括咧嗰陣時勞工嘅條例或者照顧咧唔係太好，咁啊工資又短，工時又長，亦都冇選舉權啦。咁呢個選舉權好似已經好奢侈，咁係好基本嘅所謂麵包與玫瑰，就係同個尊嚴問題有關啦。所以有好多婦女就走上街咧，就係抗議嘅。咁啊呢個時候咧，就令到好多人咧都即係非常之注意所謂勞工嘅法例嘅問題啦，同埋婦女嘅待遇。咁於是亦都有呢個美國社會主義黨咧，就提倡咧就一個全國嘅婦女日，但係嗰陣時都仲未係三八嘅婦女節嘅。咁但係呢件事發生咗之後，去到三年到1911年咧，就出現咗又喺紐約，一間要海林講一下，因為佢喺紐約生活過，話真係好複雜，就係咧就有一個好出名嘅三角內衣廠嘅大火啊，話出名好似好涼薄啦，意思即係話有140個女工其實係燒死咗。咁啊，呢件事真係好震撼啊！咁於是就對於即係婦女勞工嘅福利啊、照顧啊、工作環境啊等等咧，係引起好大嘅注意。咁咧呢樣嘢咧就係成為美國女權運動發展一個好重要嘅契機啊！ 阿好麗有冇補充啊？ 我知道嘅就係話大部分講起都係話開頭係喺紐約第一次有女性上街啦。跟住好似係1908年咧，其實有15000個女性喺5月3日喺芝加哥，亦都係好多女工喺上街頭示威。跟住就紐約同埋就係其實最開頭應該係佢哋係將國際婦女節係定於每年嘅2月最後一個星期日嘅。 係嘅，冇錯，2月28日係。 咁跟住就喺1910年嘅哥本哈根嘅社會運動大會上面咧，佢哋就開始話啊，我哋係咪應該有一個國際嘅婦女節？咁其實當時即係喺呢一個時期啱先至將婦女節慢慢從社會 國家去到去一個即國際嘅層面，咁其中一個關鍵人物咧，其實一個德國嘅婦女運動領袖叫做蔡特金啦。但嗰時仲未定係咪3月8日， 係 最重要嘅關鍵，其實係1917年 咧， 俄國啦呢一個事件。 而家就因為普京入侵烏克蘭，所以俄國就成為熱門。當時都係俄國嘅1917年嘅10月革命。咁但係10月革命之前咧有2月革命，但係俄羅斯嘅曆法咧嘅二就等於而家嘅3月，所以就變咗係exactly 就係1917年嘅3月8日。 冇錯啦，啊咁嗰陣時就唔係就係婦女嘅，就係、是、一般嘅勞工嘅，就係亦都係因為食物短缺或者工廠環境好差啦，於是喺聖彼得堡咧就罷工咗3幾日啊嚇，咁啊令到沙皇亦都要去讓位啦，然之後我哋有臨時政府，臨時政府就聰明啦，咁佢就俾婦女呢個選舉權，咁就係因為我哋講女權咧，唔係淨係夠唔夠食，或者係個工作環境，因為呢樣嘢可能都有普遍性。咁但係選舉權俾女性咧，就係一個突破啊！咁所以就後來呢個3月8日即係公曆咧，就唔係淨係講俄國啦，俄國嗰係2月革命啦，就定為國際婦女節嘅。 不過咧，就係當時俄羅斯佢哋嗰個示威咧。他們的口號和美國剛才說紐約有些不同，紐約的口號就叫做 麵 包與玫瑰，玫瑰令人有很多遐想，這個俄羅斯他們那個示威，他們喊的口號就更加直接，為婦女爭取的就叫做麵包、和平與自由，直接很多，就說玫瑰就令人有很多幻想，很多想像，你喜歡哪樣啊？孟姐說玫瑰好一點， 我什麼都要的 即是和平自由玫瑰殺曬全部， 係冇錯，但係小心玫瑰有刺啊！ 但係嗰時期啊，文建華當時期，我哋由三八婦女節講到女權咧，就似乎都係即係集中到喺我哋嗰、那個政治經濟嘅層面，即 係 講要削減工時啊，要加薪啊，要呢個選舉權啊，呢啲全部都係政經嘅。 範疇。 冇錯。 咁但係後來嘅女權咧，我諗就擴展到更加闊嘅領域啦。 冇錯啦，因為一路發展落嚟，頭先講到1917咧，咁真係確立呢個3月8日作為呢個國際婦女節咧，係1975年啊，都要去到呢個聯合國嘅即係婦女大會咧嚟到去決定。咁嗰陣時，你諗下70年代就唔係淨係講選舉權啊、繼承權，仲有講生育嘅權利啦、性同埋自由啦、解放啦、 因為後來文建華，你都有研究，我知道你有哲學方面有專研究女性主義，其實應該 feminism 應該亦做女性主義定女權主義呢？ 這個一個好好嘅問題啦。咁我會覺得咧，先讓海林發表一下先。 我記得其實我當年去紐約讀大學第一個星期，我就記得我哋喺學校，因為我嘅學校就其實係 New School 原來 New School 嘅 係啊， 好正， 就係 part of New School。咁我記得當時我哋第一個 panel 就係話啊 Fresher Week， 我哋就會去討論女性主義。咁其實當時就90年代嘅紐約，大家就話啊，90年代嘅紐約，我哋仲討論呢個女性主義做乜嘢咧？因為其實女性主義同女權主義嘅最大嘅分別就係，我相信喺尤其是喺90年代嗰個氣氛之下，係覺得女權主義呢樣嘢係好似一個好負面嘅形象，因為一諗起女權主義就係60年代上街啊，燒呢個 胸圍啊， 要燒啲胸圍啊，同埋嗰啲咩衛生巾啊，咪嗰啲咩？全部抌在垃圾桶。 所以經常有人會話啊，女性主義、女權主義，你哋仲爭取啲乜嘢咧？你哋如果當年係爭取呢、這個男女女性係可以投票權嘅話，其實已經有啦。咁但係而家我哋再去睇嘅每一件事，其實佢個發展都唔係直線噶嘛，都唔係一直向前噶嘛。我哋如果將現在這件事套回在2022年的，其實我們會見到的就是說，其實有很多國家，其實在我們香港未必這樣覺得到，但是在世界各地很多國家，其實女權，即是女性平等這件事，其實還是得來不易。 是，沒錯，很奢侈。那我自己就比較喜歡女性主義這個名稱，因為呢其實是跟所謂性別啦，所謂性呢回事係咩意思啊？呢啲個廣泛性係比較包括咗， 即係女權個政治色彩濃厚。 冇錯，就唔係淨係喺立法啊權利上邊著眼，而係我哋嘅生活方式，人哋點樣期待一個女性佢嗰個人生嘅價值啊、意義啊，我覺得比較廣闊個範圍。 應該講女性主義，唔係女權。這個就比較好一點，但我記得就說海林一講就講90年代，因為海林比較年輕，我們記得我們成長年代60、70年代那時我們叫做第一波的女性主義，其實第一波、第二波 更早一點， 海林波變成第三波了，現在就第四波，我們去了第四波女性，但第一波女性主義其實我覺得當年記得的主題其實就，但現在都是存在的現象，就特別是針對選美，即 係 話選美呢樣嘢咧，其實係對女性嘅一種即係不平等嘅待遇。因為問題就話女性係要打扮啊，又要問題要用同個相貌同埋你個身材去吸引男性嘅注意 目光。 咁你依個就係一個即係對女性唔公平啦，係咪啊？文志華 我覺得咧，所謂公唔公平，最重要其實就係話喺嗰個目光，所以男性嘅凝視啊嗰度。咁我相信海林喺 New School 讀都會讀個 male gaze 呢個問題，即係你唔係話我喺街度行，俾你眼啤住我咁簡單啊，即係或者係批評身材係咪似一個機場或者沙灘，即係或者係波濤洶湧呢類咁嘅名字，而係話咧我去睇你，然之後我俾一個判斷你的身體是為我的目光的喜悅而做的，你是我的所謂對象或者物體，即是你就是一個 thing 這件事，一個物件，所以我們說將它物件化了，將一個人 就是、特別是女性，咁咧就誒佢唔係佢如果佢啤翻你咧，就是、一種冒犯，係嘛？咁所以咧，即係眼光係好重要嘅，就話我同時間帶有一種好強嘅判斷啊。咁然後我有個權力，我去睇你，你睇翻我咧，就真係俾人打餐嘅嚇。咁啊，有時而唔係淨係存在喺男性同女性啦，譬如一個大人同一個細路仔。一個僆仔如果佢又啤住你，所以啤嘅意思啊，咁咧你就會覺得哇，你用想施行你嘅權力喺我身上，你好行啦嚇，咁、於是咧就打一身。咁所以咧呢個咁嘅動作咧，嗰、那個含義係好豐富嘅嚇。咁、所以女為悦己者容唔係一件咁簡單嘅事，而係喺社會上邊賦予咗一個性別一種所謂判斷。或者是評價的權利，或者權力。 但阿文傑話：你有冇覺得，即係話當年六七十年代已經能夠話針對要唔好選美，要反對選美，但係好多到咗今時廿一世紀，其實選美活動都仍然繼續喎。 係啊，仲有各有名目 改變喎。 係啊，各有名目。咁當然啦，即係佢哋又改良咗少少，又話美麗與智慧並重咁啦。但係智慧問嗰啲問題，睇下佢有幾大發揮。但係仍然你都係見到， 最緊要睇身材。 係啦，性感嘅泳衣、泳裝就喺個鏡頭前邊俾人去詢問、調侃，係咪啊？嚇！咁啊，所以咧呢一個咁當然啦，亦都有人趨之若鶩嘅。佢亦都可以話去善用或者利用呢個機會，達到佢自己想得到嘅目的。 因為女性要符合嗰個我哋叫做父權社會啊，嗰個咁樣嘅標準，所以佢哋要打扮，而家又要整容。不過好在而家有啲改變啊，唔知你兩位覺得就話問題化妝咧已經唔係女性嘅專利，而家好多男性都化妝喎，尤其啲韓國嗰啲。明星啊，啲 Mirror 嗰啲全部都有化妝噶。 係啊，係啊。阿海林點睇啊？你係咪都係嗰啲？我唔會話你係嗰種偶像嚟嘅。 我覺得依個係個人喜好，但係我哋會見到嘅就係話譬如話喺大陸嘅娛樂圈，你見到嘅就係、是好似李宇春呢種咁樣嘅女性偶像，其實佢由超級女星出嚟，佢變咗有少少中性化嘅幾種 androgyny 嘅形象，其實過去嗰十幾年係越嚟越受歡迎嘅，所以男仔就反而而家係男女其實有時候你會見到，我到底係男仔定係女仔咧？ 係冇錯，即係所以雌雄同體啊！係啦，我想問翻岑日飛啊，岑日飛成日問我哋，我哋不如問翻佢，即係你覺唔覺得雌雄同體嘅即係嗰啲咁嘅有性咁嘅性質及叫做結合嘅一啲即係表演人物啦嚇，咁咧就對你有特別嘅吸引力咧？ 冇吸引力，但問題我佢知道有一派嘅女性主義咧，我奇怪點解會咁翻譯？有英文咧叫做 radical feminism， 或者 military 添啊 ，military，但係亦做應該，如果我俾個正我要俾個翻譯，咪 radical 咪極端咯。 係啦， 但 係 點解用嘅激進咧？而家好多譯做。 咁因為唔想用極端呢個字，已經有咗一個價值判斷啊嘛。咁激進咧， 激進嘅激字根基。 系啦，然之后进步嘅进 啊，进步进啊， 咁啊，佢哋就比较彻底啲嘅， 系啊， 即系譬如话佢要会赞成一个女儿国啦， 系啊， 就系、是、唔需要 赞成雌雄同体咧，又系想佢哋都系赞成唔需要将男同女分开嘛， 系啦，唔会分开，甚至就觉得咧，我哋自己可以自成一国嘅， 吓 咁啊，生育咧就用科技帮忙啦， 有 一捐精啦，吓咁啊，即系伴侣就系女性啦。咁啊都有嘅，即係而且對男性甚至有一啲理論咧，有一種所謂由父權轉移嘅憎恨啊， 嚇， 即係都 有。有啊，我識得一啲嗱，我佢冇話自己係依個激進嘅女性主義，但係我識得啲女性咧，佢哋係正將男性視為一個仇人、一個敵人，即係話佢哋嘅口中嘅男人係冇我好嘅，即係唔打算融入男性的世界，因為所謂男人應該排斥在外。如果要交朋友都是女性，所以他們很多 lesbian 我都是很多。 是吧？真的會很自然的運生。但我又想問岑日飛，你知在歷史上我們有 misogyny， 即是所謂憎恨女性的這個。 厭女主義嘛，叫做 misogyny。其中第一個人叫做 Aristotle。 亞里士多德 的。亞里士多德有個名句就話係女人係不如男人喎。 哦，咁啊，即係我諗更早期都有，咁由佢開出嘅一系列嘅哲學家，包括康德啦。 康德都 喺佢私人嘅書信啊，唔係喺佢啲咩理性批判、道德批判嗰度講，而係佢嗰啲私人書信，佢即係會話咧，女人咧其實係冇道德能力嘅。 啊，係 嚇。咁由於佢哋真係太過柔軟同埋一劈咁啦，所以佢需要有個形式啊。有個 form 同埋有管制，要教佢哋點樣實踐道德，同埋要有約束。咁呢個寫得太明顯啦。 咁甚至你講到呢啲咁樣嘅文化人咧，莎士比亞其實佢啲劇本好多都係厭女主義喎。佢都係對女士好多嘅嘲笑啊， 仲有 歧視 民種族歧視都有。 係啊。所以都厭女主義其實就係都幾普遍 嘅 喎。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受佢嘅時代同埋文化嘅限制嘅，即係嗰陣時嘅偏向啦。咁啊，海林啊，你喺美國生活或者係其他即係歐美地方你都生活过啦，你会唔会觉得有啲地方系特别明显嘅？就系头先阿岑日飞讲嘅所谓厌女主义啊。 厌女主义，其实我会话系明显或者唔明显，应该咁样讲。因为佢嗰个你会见到，譬如话法国好似系比较佢会对女性嘅忽略系会比较明显嘅。但是你会见到譬如北欧那些地方，譬如说瑞典啊或者芬兰啊，你会表面上你会觉得那个社会好像表面上比较平等，但实际上的话你拨开它的表面化的话，其实它可能即是拨开那个表层的话，可能会更加明显。其实你見瑞典其實早幾年有一套小說叫做《農民新的女孩》 啊，係後來拍為電影嚇。 其實佢有三部噶嘛，佢個小說有三部曲。其實佢將瑞典嗰、那個憎恨女性嘅文化講得好清楚。所以我哋印象中会觉得北欧比较先进，可能对女性嗰、那个男女应该比较平等。但系实际上你会见到喺社会上面嘅问题其实系存在嘅。所以呢个我会话，或者激进女性主义，可能佢哋会将嗰个问题点样讲虚拟化、理想化，但系其实实际上我哋去睇翻而家世界上有好多好基本嘅、好基层嘅男女唔平等嘅问题，其实系需要去系有一个咁样嘅平台，譬如呢个妇女节呢一个咁样嘅时间去 address， 去将佢摊出嚟讲。 好啦，我哋又要听首歌，翻埋嚟继续同大家討論呢個係三八婦女節，講呢個女權，又係容祖兒唱嘅《天之嬌女》。 情人就自好的知己。 但若你有别的女子也许我都永不会知，从何管起无事后陪你，这一生不过十个星期，真可交给你，但我又如下半日仍是爱着你。 是套装公自行检测。这些地点包括深茂坪村、会晒、会晒二、会晒三、富昌村、荣昌村、日东一村、日东二村、景林村、新都城一期和新都城二期及龙门居。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视像峰会，重点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习近平强调，当务之急是避免紧张局势升级甚至失控，要共同支持俄乌和谈，克服困难谈下去，谈出结果，谈出和平，亦都要呼吁保持最大克制，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习近平又说，制裁冲击全球金融、能源、交通和供应链稳定，拖累疫情下负重前行的世界经济，对各方不利。中方支持法德为欧洲持久安全着想，坚持战略自主，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框架，亦都乐见欧、俄、美和北约展开平等对话。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67点，跌14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3点，跌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15.57，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7，人民币6.32，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09，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45.8美元，卖出2,047.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听朝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6度，新界再低两三度，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依家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中距离坐姿比赛，国家队刘梦图攞到今届嘅第8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

咁都會發覺咧，佢哋喺嗰個道德精神上邊咧，係可以超越咧好多性別同埋呢個所謂種族啊呢啲咁樣嘅即係歧視或者區分嘅，即係至少喺精神上佢哋係咁嘅。啊，譬如如果你喺《論語》裏邊話。或者孟子裏面數暱咁係咪男女授受不親唔好夠個數呢咁樣。咁呢個呢佢哋就會覺得如果你咁都唔夠你真係禽獸不如呀咁樣。咁所以都有一啲超越嘅講法嘅。咁但係呢我一定同意你呢因為我都好多同事佢係研究譬如漢代嘅討論婦女呀、或者係特別去到宋代討論婦女呀呢啲啦。就真係都幾男尊女卑呀。去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女性一定係要為咗貞節，甚至可以係犧牲嘅。 嗱、我就冇我冇睇過蔡仁厚教授嗰篇文啊、我就個人自己理解咧，就話一般孔子講為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咧，其實佢未必係針對一個通稱嘅女士，唔係話一竹篙打翻一船人，講曬所有嘅女性，可能佢係特有所指。咁啊，據我哋所知咧，就孔子同個老婆就唔啱嘅，係嘛？咁啊，所以限可能嗰個女子就講佢個老婆，個小人可能就屋企個工人，即係用我哋今日嘅幻語就話老婆與非庸印庸難養也，咁就好正常咯，因為佢同老婆唔啱啊，咁就變咗即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發泄或者咩諸如此類，但係後人就全部以為佢話佢特別針對所有個女性，可能對佢有啲不公平。 咁女子無才便是德呢句由邊度嚟嘅咧？ 我諗咧好多版本嘅，一路去到宋明都有嘅呢、這個版本，即係都會覺得啊，但係好得意嘅，有一啲場合咧，佢哋又讚咧女有啲才術才女啦。其實我唔係咁中意呢個名稱啊，就話佢哋咧才名絕異啊，即係因為我哋唔期待佢哋咁文采咁叻。或者咧，佢哋嘅所謂成日女紅啊、女工啦、啊，我哋叫女工咧，係咁出色。咁於是咧，佢哋會讚揚佢哋嘅，會讚揚，因為佢冇期待到佢可以咁，但係佢有個空間咧，去肯定佢哋嘅呢一種才幹嘅。咁所以又唔係完全。即係女子無才便是德，就睇下係咩階級嘅女性。 係冇錯，係因為問題我哋講嘅係，西漢啊劉向寫咗本叫《列女傳》啊，裏邊嘅列女咧，全部都係好多好犀利嘅，即係女兒女法，全部都 喺宮廷裏邊對皇帝俾一啲勸告啊。 嗰啲都係真係叫做後來到咗。後來到明代再寫嘅《列女傳》就已變咗，先至鼓吹嗰種叫做餓死事小，失節事大嗰種咁樣嘅。 那個真係好累人 咁啊！我哋講嗰個女性主義嘅崛起喺中國咧，阿文傑話，我諗要推到去到民國初年或者係清末嘅時候嘅一個戊戌維新，特別係當時期胡適翻譯咗《易卜生》嗰本《玩偶之家》，裏邊嗰個羅拉 羅拉走後怎樣 出走了，咁就然後咧先至係咩係嘛？先至表示嗰個女性嘅抬頭，即係變咗係。是能夠可以能夠以前之所以被壓榨，因為其實女性的權利被壓榨，主要個經濟權是被她扼殺住。 係嗱，咁其實我哋有個好解放嘅時候嘅，譬如秋瑾啦嚇，咁啊秋瑾佢真係著好多西裝添啊，跟住佢即係咩都唔怕嘅，咁後來就犧牲添啊，咁啊但係咧，你頭先阿海林我哋講到話三百婦女節嘅起源啦，去到呢個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喺紐約一路落去啦，其實中國都幾追得幾密嘅。咁其實1924年咧，國民黨嘅何香凝啊，咁佢喺廣州咧都曾經係舉行慶祝三百國際婦女節嘅大會嘅。咁就當時共產黨都有參加有出席。咁以至到1949年共產黨建制之後咧，就正式確定3月8日咧就係國際婦女節嘅。咁只係得一部分嘅公民可以享受。嗰、那個公眾假期嘅啫，其他唔係個個都係，即係所以佢唔係普遍嘅，係啊嚇，即係有部分特權嘅公民咧就可以享受到呢個公假。咁呢個咧就嗰、那個仔細嘅原因咧就大家可以好容易去考據啦。但係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唔係好多中國人覺得三八婦女節真係發生好大嘅效果嘅，因為咧佢就淨係話工會會發一啲福利啦，女職工會放半日假啦。 咁啊，官方咧会搞啲庆祝活动啦，但系真真正正嘅系咪真系提高咗妇女嘅社会地位咧？就唔系觉得好有效。 我唔知道，我应该我早十年前喺内地做嘢嗰阵咧，系嘅，三月八号咧，系喺公司入边咧，就大家会系话啊，你如果你系女性嘅话咧，其实系你可以放个半日假嘅，但系就搞到好尴尬啊！你放唔放咧？你放又好似托晒同事手争咁，你唔放咧，好似你无端端又少咗嗰半日假。而我知道嘅就系、是过去嗰几年咧。大家是即係開始由零將三八婦女節有第二個名字，就叫女神節啊，或者女王節啊。咁啊，咁今年啊，我仲見到話喺依個西安嘅依、這個係咪華清池啊？即係當年楊貴妃依嗰個華清宮嗰度咧，三月八號咧，如果你姓楊嘅話咧，其實你可以免費去遊玩依個華清宮。 好多爆逼爆咗。 咁點樣嚟嘅咧？其實原來在大概2012年嗰陣咧，就係、是、國內啲女同學在學校咧，就覺得三八婦女節好老土啊， 係， 所以佢哋就唔想過依日，佢哋就將三月七號話，不如我哋慶祝三月七號啦，將三月七號變咗係女神節咁樣，即係 女生節啦， 係啦，係啊，男同學可以送禮物俾大家， 係。 咁但係慢慢呢樣嘢，當然商家就會見到，咦賣禮物喎、就將呢個婦女節就將佢同呢個三月八號嘅女神節同婦女節就想撈埋一齊去搞，就將佢變咗一個好似消費，即係另外一個消費嘅節日。咁當然啦，今年嘅即係中國嘅婦聯就喺報紙度發聲啦，就話呢個婦女節係不來不易。 冇错， 唔应该将佢变咗一个消费嘅另外一个消费模式。 咁啊，仲有一个反对三月七号嗰个女生节嘅原因咧，就系咧成日俾啲大男大学生调侃啊，就系话诶，因为点解咧？你点解唔认同三八嘅妇女节？因为你觉得嗰啲系老嘅，即系成熟嘅女性妇女啊嘛。咁佢哋觉得只系少女啊，就唔应该捞埋一齐。咁但係少女嘅嗰個特徵或者佢最想望嘅就係俾人愛慕啦嚇，咁、所以就有好多會可能著得好性感啊，或者就係講佢自己擲偶嘅條件啊，就形成咗一種文化咧，唔係一定好健康咧，就係、是、男女生嘅調侃，或者有啲男生就三月七號就會追求你，或者咧你係我嘅即係追婚嘅對象咁樣，咁所以咧就不能混為一談。即係一個咧就比較低俗少少嘅，嚇、即係都仍然維持翻所謂男尊女卑嗰個位置，就係男性追求女性，女性等待追求呢類咁嘅格局。咁但係三八婦女節真係得嚟不易嘅。 但係點樣探討嗰個女性嗰個特質同埋女性主義裏邊嗰個裏邊真正嘅女性所扮演嘅角色咧？我就想問兩位咧，其實我覺得一部電影咧。好里面好涉及一个好女性主义的探讨、我想海林和文杰华都一定看过了，叫做黑天鹅。 哦，是、知道知道、 黑天鹅里面没 Natalie Portman 就是拿了金像奖的， 没错， 好像拿了这个胡斯金， 因为他原本是跳芭蕾舞出身的、 但是这里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呢，就是很多人说女性是被男性压榨，是被男性是去禁他做一個扮演一個男性所希望的角色，但是你在這個黑天鵝那個電影裡看到呢，就說 Natalie Portman 初初只是做白天鵝、做不到黑天鵝、而他之所以做白天鵝呢，是循規蹈矩，樣樣都根據那個社會的規範，而那個壓榨的人就是他媽咪、他的母親其實就說壓榨他自己的女成為一個男性社會裏面所希望的角色，即是白天鵝角色，所以變成黑天鵝面，他不能夠show出來，做不到黑天鵝面。 這個也挺黑色的，這套電影。 是啊， 海林你覺得怎樣？這套戲 呢套戏其实我觉得传统喺芭蕾舞嘅呢个剧种入边，点解呢个天鹅湖系一个特别即系人哋觉得如果你一个芭蕾舞演员可以跳到天鹅湖嘅话，佢嘅技巧系特别高嘅，就系因为佢可以将女性嘅亮面呈现出嚟。 因為不是只是柔弱的一面，當黑天鵝出來的時候，它都是一隻天鵝，但是它這隻天鵝就完全是將個主控權是揸在自己的手中。 即是我想起一件事呢，海林啊，就或者從黑天鵝，它黑天鵝那個 Lina就俾佢嗰只扮做白天鵝角色咧，俾佢阿媽喺度壓榨，變咗個樣都聽阿媽話，完全阿媽裏邊嘅小公主。咁但係你發覺到咧，喺個現實社會咧，通常係歧視女性嗰啲，通常唔係男性喎，係女性喎。 嗯嗯， 好有趣啊！我見得就係話，男人係欺負女人，男性其實係女性歧視女性喎。嗱，我舉個例，最近嗰排我見到一個香港一個出名嘅女專欄作家，我唔講個名啦，即係唔夠，我只係講引出嚟。佢要講個特別嘅説話，佢話咧，佢話香港邊個做到特首都唔緊要，最緊要唔係女人。 哦， 咁呢個就唔係針對林鄭喎，而係針對女人。我覺得， 嗯， 即係你唔係女人就得啦，女人做就唔得。咁就呢個就問題就，我覺得點解個女性會對女人做特首會有個咁樣嘅？ 呢個地方其實有另外一出電影，其實我不知道在歷史上面戴卓爾夫人有沒有講過這句說話，但是在戴卓爾夫人即是早幾年前黎史翠寶扮演的戴卓爾夫人，她的電影其實在電影宣傳片裡面都有的，就是戴卓爾夫人說的女性是不適合做政客的。 嗱，咁我諗啊，有兩個層面可以處理嘅。第一咧，就唔係話性別本質化咗，就係男人咧就係咁樣諗，女人咧就係咁諗，而係咧有時女性亦都全盤照收咧一啲所謂父權社會嘅一啲男性價值觀。 係係。 嗱，譬如我哋唔係淨係女為悦己者容，嗰個己唔係一定係男人嘅。好多時咧，就算我哋女性聚會啊。咁我哋都會啊，著得靚，我知道啊 ，Kitty 一定好中意我呢件衫，或者咧佢會讚我。 係。 咁但係就係話，我哋流行緊嘅對女性嘅價值嘅睇法，其實不分男女咧，或者甚至老幼啊，都已經係根深蒂固。咁所以咧，就算係女人發出嚟嘅一種判斷或者講法，其實都是男性在個父權社會裏面有利於男性的講法。嗱，譬如佢温柔啊，佢好約束自己啊，佢好聽話啊等等。 咁但係你問題啊，海林啊，譬如舉個例，你話譬如話你話女性做政治家不好，但係最近已經金盆洗手的德國的默克爾，哇！我啲男性同學個個都讚不絕口喎，哇！呢個真係， 所以我咪話， 咪咯，你話邊個女性唔得啫？你而家甚至而家新即係能夠 Arden 都阿德恩都唔錯噶。 所以我覺得呢個喺《黑天鵝》入邊嘅呢個媽媽係呢種係斯德哥爾摩後群症嘅受害者。 哦， 所以我唔覺得佢可以將佢話啊，其實女性憎恨女性係嗰個厭惡係最高。我想講，其實譬如話最近其實係一年，差唔多係一年前咧。其實講起話歐洲嘅德國嘅女性嘅領導人咧，其實而家有另外一個一年前，其實而家歐洲議會入邊，即係歐洲嘅歐盟理事會主席啊，係咪啊？ 依個放丹啊，呢人啊， Ursula von Leyden 啊，馮德麥萊克， 馮德萊恩， 佢就遇上咗一件咁樣嘅憎恨女性嘅事件啦。佢同依個歐洲，佢哋歐盟 開會嗰陣時。 主席係啦，佢同歐洲理事會主席咧，比利時嗰個夏爾米歇爾，即係 Charles Michael Michel 一齊去依個比利時。佢哋之前嗰年一齊去土耳其。之前嗰年佢哋去土耳其咧，另外嗰兩位去到土耳其咧，兩個都係男人咧就冇事嘅。但係當佢一男一女去到土耳其咧，而土耳其嘅政府個擺個位咧，就淨係唔就特登唔擺佢張凳喺中間，係啦，呢個梳化門事件，佢亦都親自話啊，之所以會發生啲咁樣嘅事咧，就是、因為我係女性，所以其實我哋即係喺世界上國際嘅政治舞台上都可以發生啲咁。不合邏輯的事件，就是因為性別的問題，我覺得很可悲 的。咁就馮德萊其實很多嘢可以講的，我哋翻翻嚟咧就再講下呢、這個佢好有風雲，係我嘅偶像嚟嘅。 同埋咧，我都好想一陣間講一講咧，韓國咧嚇依聽日大選啊，其實同女性嘅課題都好有關 的。好啊，依、這個就 Barbara Streisand 唱嘅《Lady Liberty》。 your lamp of hope a little higher. Burn that flame of freedom just a little brighter, please, for all the world to see and still believe. How to stand and feel a little prouder. As the anthem plays, let's sing and raise our voices even louder. Since the real danger lies in the sound of silence.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提醒市民，即日起会以抽样方式同经快速抗原测试阳性结果人士申报系统情报的市民进行核酸复核测试。卫生防护中心已经委派检测承办商负责致电通知被抽样作核酸复核测试的人士，并安排快递员即日或者翌日上门送递鼻腔拭子样本收集包。收集包只会放到相关人士的住所门外，并需要在20分钟内将已采样本的样本瓶放翻出门外，俾快递员收回。市民如果对检测承办商的身份有疑问，可以要求对方提供早前在申报系统情报结果时获得的参考编号，以作识别。食物及卫生局说，注意到近日市场上对抗疫中成药的需求急增，强调整体供应稳定，呼吁商户不要囤积抗疫中成药，市民可以按实际需要购买使用。特区政府会持续监测相关中成药产品的供应情况，并会同有关供应商密切沟通，确保市场供应维持稳定。局方又感谢中央对香港抗疫工作的全力支援，在短时间内调动抗疫中成药到港。局方在过去一个几星期已经透过多个途径陆续分发这些中成药给市民。局方提醒市民，因应不同人的体质、病因和病情，适合使用的中药也有所不同。为保障健康和用药安全，市民在服用中药前应该先征询中医师的专业意见。港怡医院说，将会腾出50张病床接收由公立医院转介的病人， 并同医管局紧密联系，尽快转介更多病人到医院接受治疗。港怡话，正系推出一系列措施，加强抗疫支援。当局已经设立暂托中心，接收由医管局转介的轻症确诊，或者经医管局评估后确认正是康复并适合出院的长者。港怡又说，一直有为新冠轻症病人提供门诊服务，如果入院之后确诊，院方定当为病人提供适切照顾。仁安医院就说，会增加50张病床接收公院转介的非新冠病人，提供非紧急手术，包括癌症、内窥镜、内视镜和产科专科，以分担公营医疗的负担。急症门诊中心继续24小时运作，为新冠轻症患者提供门诊服务、药物和基本治疗。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2692点，跌12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176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15.48，瑞士法郎0.929，加元1.285，人民币6.319，英镑对美元1.313。欧元对美元1.809，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8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2.16美元，卖出2052.00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清凉。市区气温最低是16度，新界再低2-3度，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下周初潮湿有雾，日间温暖。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教育局公布调动暑假的详情，教育局局长杨润雄。 最重要就是从学习的角度，希望去到7-8月的时候，疫情是容许他们回到面授的时候，如果同样的时间似乎在7-8月上面授，效果是比现在去上网课更加好。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打咗未？ 我就打晒2针啦， 我打埋第3针添啦。 打咗未？ 打咗，大家安心啲啊嘛。 工作嘅环境入边遇到咁多人，打咗疫苗做嘢都安心啲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障个人嘅健康，仲可以保障你爱锡嘅人，甚至整个社区。快啲接种新冠疫苗，一齐全城打打打，打新冠疫苗保障大家。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制作周伟业。 美国社会学家邓肯华兹所写的《超越直觉》这本书， 相当引人入胜，内容涵盖心理学、经济学、市场销售和社交网络等，带入生活，为大家解救复杂的世界。书中闪烁住反直觉和反常理的洞察力，俾大家更加能好好理解呢个世界系点样运作嘅。全本书共分十章，等于教人点样解决大问题嘅十堂思考课。前六章系属于第一部分，论述常理同直觉；后四章就属于第二部分，分析非常理同埋反直觉。 作者指出，常理有三大谬误，其一系着重奖励。动机同埋信念嚟观察人类行为，其实只系涵盖冰山一角。其二系人们通过社交活动形成小圈子，以互动形式交换信息，但系所分享嘅睇法并唔全面，掩盖好多真实嘅情况。其三系大家总以为可以从历史吸取教训，但系好多解释都不外事后孔明，对于事件运作机制嘅了解非常有限。 谈及对未来的预测，作者对黑天鹅效应加以否释。 所谓黑天鹅，指的是在十八世纪欧洲人所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认为天鹅只是有白色的品种，直到他们发现了澳洲，看到当地的黑天鹅，对于天鹅的视野才打开，引起了对于认知的反思。以往认为对的不等于以后总是对，隐喻极为罕见的意外事件通常都在预测之外。 作者亦都同意，我们绝对没有办法预测黑天鹅，但是他以打啤牌的高手为例，计牌的时候虽然不会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但是总会比对手更加清楚赔率，下注的时候会更加明智。因此对于无法子预知的事，事前知道一些可能的限制总是有帮助的。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超越直觉》，作者邓肯·华兹，由一起来出版社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后一节的广东广西三八妇女节的一日咧，我哋讲女权。咁啊，直播室度有文杰华，有主持岑日飞，同埋喺电话上嘅海林。咁头先我哋讲起欧洲欧盟啊嘅主席啊， 冯 德莱恩啊，阿文杰华，你知唔知道佢同你系同年嘅？ 唔知 道，而家你知啊？啊，你话哇，佢好风韵犹存， 哦， 而且好多人都唔知咧，其实佢系。他是醫生嚟嘅，佢係全職醫生，但係佢亦都咧有七個仔女。 哇，好犀利！ 都係曾經做過好多年嘅家庭主婦，真係出得廳堂入得廚房。係啊，因為依個人咧就好特別，而且咧就有一樣嘢我係好佩服嘅，就話好多人諗唔到啊！佢嗰時喺默克爾嘅時期咧，默克爾就揾佢做咩？做國防部長， 嗯， 哇！一個女性嘅國防部長，我覺得不可思議， 好犀利，同埋好好嘅訓練啊！對於一個政客嚟講， 係咯，我亦好得意。 嗱，所以你帶出一個好好嘅問題咧，就係令我諗起丁玲啊。丁玲喺1942年，你知好快就係延安文藝座談錄嗰個時期啦。咁啊，聚埋咗一班文藝界嘅人。咁丁玲咧就好反感地講三八婦女節嘅，佢就話點解仲用婦女呢個字啊？點解仲要標榜呢樣嘢咧？嗱，其實婦女咧夾埋咧分開婦同埋女咧，再合拼嘅用法咧，其實係即係好共產主義之後用嘅嘢嚟嘅嚇。咁就係勞動力嘅一支啊，你可以話。咁丁玲就覺得。再去特別標榜佢，即係話我哋仲未有一個好平等嘅對待，咁問題仲存在緊。 如果冇呢個社會問題咧，就唔需要特別有婦女。咁呢度就引申咗一個咧，我哋講婦女問題成日都出現嘅就係、是、你頭先話女醫生啦、女律師啦、女國防部長啦，加個女字咧，人哋就會覺得，咦，即係有一啲唔同嘅，即係標籤嘅睇法或者係期待啊。咁有一日。個個都覺得理想的地方就一日冇咗呢個女字，咁、我唔知道可能同唔同意呢、這個。 我絕對同意啊！我其實係咪喺《道德經》入邊？其實阿飛哥係咪《道德經》入邊有講就係話，其實其實應該係咩？六親不和有孝慈啊，國家紛亂有忠臣。即係其實如果我哋唔講呢樣，即係到有一日我哋唔需要有婦女字嘅節日嘅話。呢、這個先至係一個理想嘅世界嘛，係而家係因為我哋有呢啲問題，譬如話你見到嘅而家大流行，而家肺炎嘅流行，令到好多人其實失學嘅，你會見到嘅失學嘅後果，對於婦女嚟講，就係話大概可能有喺大流行之前已經大概有成億幾嘅女學生係失學嘅。 咁 大流行之後，其實有好多嘅青少年懷孕嘅問題出現。單單喺譬如話喺印尼，其實已經係青少年懷孕喺2020年已經增長咗250%。所以依一啲問題係存在，而我哋 冇錯，同埋受好多因素影響。可能你帶依點出嚟真係好好啊！就係話咧，有啲人話：，今日仲講三八婦女節，但係其實對於即係女性嘅喺個社會嘅裏邊嘅對待咧，其實一有上有落，但係進展得好緩慢啊！就係話，譬如今次嘅疫情大流行咧。咁啊，好多婦女都要喺屋企照顧，無論老人家啊、小朋友啊，佢哋嘅所謂工作嘅機會啊、受教育嘅機會，其實都打咗折扣，因為覺得理所當然地就係佢哋要去做。 咁但係問題咧就係阿文傑話，你話其實女性，你話唔應該標榜個女性個角色，但事實上係咪即係男性同女性係事實上係不同啊？因為我頭先講起嗰、那個。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甚至而家到個第四波女性，第四波女性主要叫做後現代嘅女性 postmodern feminism， 咪變咗後現代主義。咁佢哋係受嗰啲咩Michel Foucault 啊、德勒茲啊、拉康呢啲人嘅影響咧， 冇錯， 呢啲叫後結構主義者。 因為咧，我諗佢哋嘅特別嘅地方就係佢睇翻嗰個問題嘅觀點咧，就話。與其講男女大不同啊，男係唔知水星火星嗰啲咁樣嘅嘢之外，就係佢會覺得嗰個社會同埋文化嘅建構啊，即係 the making of 啊，係有一個好重要不可抹殺嘅地位。即係話，甚至你當你懷孕嘅時候，你陀嘅係仔定女咧，即係你已經個媽媽係受好多嘅影響。咁呢個一出生咧，已經冇話完全天自然地嘅性別，而係話有曬期待。一出嚟生出嚟放喺個粉紅色嘅床單，就已經有曬唔同嘅社會嘅期待。咁後現代即係嘅女性主義咧，就好重視呢一個所謂社會嘅建構或者文化建構。 我所欣賞嘅就文傑話就話佢哋講到一樣嘢咧，我哋就我話覺得開眼界就點樣咧？即係話以前嘅女性主義咧就好注重一點，就要到女性能夠好似男人咁樣。即係話男人要做嘅嘢，我哋女人都做到。意思就令到女性咧，就要求女性有一種叫陽光化嘅一個咁樣嘅理想。但係佢哋依班後現代主義嘅女性主義者就講話，就唔需要要女性陽光化，而係發揮咗女性嘅陰柔嘅，令到女性嘅陰柔力量更加陰柔。 或者 即女人做翻真正嘅女人。 係啊，甚至佢都睇男性 嘅。 但呢性別研究裏邊唔係淨係講 feminism， 都講 masculinity 啊，即係所謂陽性嘅結構。咁所以頭先海林提到所謂陰陽同體咧，曾經有啲好多人喜歡咧，就話其實我哋每個人都有一大段嘅能量或者所謂潛能啊。個潛能係如果我哋採取兩種 sexuality， 即係所謂性別嘅所長啦，或者係好好嘅結合咧，我哋更加多資源去做一個。即係過一個快樂啲嘅人生啦，譬如咁樣講。咁所以咧，現時咧，佢哋就唔係講 有係咪唔可以有女性嘅科學家？根本唔係啦，已經或者數學家，佢哋係得嘅。只不過就係佢哋就由個質嘅完全不可能咧，去到睇個量，就話女性嘅比例。咁所以咧，好多大學都會睇啊，我哋即係叫做請人咧，我哋嗰個比例係點樣樣啊？唔同嘅種族、唔同嘅性別，或者甚至年齡，咁佢都希望可以比較拉近啲嘅。 啊，文傑話或者。拉近啲就可以，我哋做個時間唔多啦，講下香港嘅女性主義啦。嗱，你兩位聽眾有要求喎、哦，想你兩個講下胡艷芳嘅女性主義喎、 哦。冇諗過喎、哦，嗱 胡艷芳，胡艷芳都係個好特立獨行嘅人啦，係咪 啊？冇錯嚇。咁 胡艷芳佢，我覺得胡艷芳可以講佢女性主義，可能佢應該係好識得照顧人。對其實佢喺業內其實好多後輩都覺得佢係一個好嘅前輩嚟嘅。而一樣嘢可能就係一種我哋頭先文教授所講嗰種陰柔嘅依種即係 nurturing 嘅一種咁樣嘅 energy。依樣嘢係梅艷芳應該可以話值得提出嘅一樣嘢嚟。 我就冇特別注意個人物，雖然我哋一講梅艷芳，尤其是特別佢嘅傳記電影出咗之後咧，我都睇翻佢最後嗰個演唱會啊。咁佢著住婚紗出嚟啦，咁佢都講其實佢好想結婚生子，但係好遺憾地咧，又每次都錯過咗咁啊，咁就都令到我哋好感慨啊。咁你會發現咧，佢唔係唔想。過一啲佢一般人認為幸福嘅女性生活嘅，咁但係佢個環境或者佢條命咧，可以話都係好多波折，好多掙扎。尤其是佢當佢成為萬人嘅偶像嘅時候咧，佢面對嘅問題就未必係一般女性嚇。咁但係咧，我喺呢度我又想講下香港喎，就係話好奇怪地海林，原來咧唔係好耐之前發生嘅事嘅啫，就係話咧1970年代咧。是即提出要同薪同酬咧，就是一班女教師提起嘅，咁結果得咗啦，係啊，咁然之後去到80年代咧，就是公務員咧，佢又係想男女同工同酬，嗰陣時又唔覺得公務員原來有咁大嘅差異啊，咁係自己無知啊嚇，咁原來真係咁樣，咁甚至咧。原來阿蕭芳芳提出嚟啊，佢就話其實1971年咧，我哋先廢除納妾嘅制度嘅、法律上啊，即係以前你知咧，被走難落嚟， 大清律例可以納妾， 走難落嚟好多男人都三妻四妾，即係唔知佢點樣養得起一件事啊。咁但係原來即係法律上廢除都係1971年，所以咧其實依幾十年之間咧，香港嘅女性就俾人。有很多標籤啦、啊，譬如港女好惡啊，港女揾錢多啊， 國女嚇， 係啊，係啊，係好難搞啊，咁樣。 咁啊，你講起依個香港咧，其實文傑話你都可以講啊。頭先你都想講韓國 係 咪係對女性有歧視 啊？好有趣啊！ 一結咗婚咧就要炒嘅咧，好多商業機構。 嗱，而家南韓講南韓先啦，因為都有北韓、南韓嘅分別啦。咁聽日咧就係呢個總統選舉，咁就好激烈啦。因為咧呢個共同民主黨嘅李在明咧，同呢個國民力量黨啊嗰個尹石月咧就爭得好近。咁但系中间系有同女性嘅课题有关嘅、哦，咁我哋知道咧，李在明就好似即系民主党比较开，即系讲好重视，即系女性歧视呢个问题，或者系觉得嗰个纠结一定要解决。但系咧，呢、這个尹石月咧就比较保守党嚟嘅吓，咁佢就首先提出要取消一个叫做即系女性家族部，即系你讲妇女局咁样样啦。咁咧妇女局其实照顾好似一个社会福利局咁啊，要照顾埋啲妇孺。但他说呢一个局呢是有一个反歧视的反性别歧视的作用，就是第一这个局没用的，第二呢还要去保护妇女，其实我们可不可以将这个课题放低，就是大家一视同仁就算，但是呢李在明呢就不肯放过这件事的，他会觉得女性的地位要提高，或者呢就是要反歧视，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反而呢尹石月呢你猜怎样呢，即出乎我意料，就是他争取到很多二三十岁的男性的选票，因为呢其实那些后生的男仔在南韩就觉得受够女权，他就说我又没有享受过父权， 但是现在呢就是女性读书又高收入又高那是什么我的野蛮女友那类、那呢他就会觉得、你还要给这么多的优惠给他他们又不用当兵他们又可以做家庭主妇、他们有很多权利但我们是没有的他觉得自己是被剥削的、所以反而呢他们就支持这个尹石月的、咁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我諗呢幾十年咧喺南韓咧，我哋細個就覺得哇，睇南韓電影啲大男人一巴巴打啲女人啊，淋滾水啊，乜都做好暴力。咁但係咧，而家咧其實南韓嘅婦女嘅生產力咧係好高喎。咁反而就變咗有一個社會結構性嘅問題出現咗。 咁又好快知道嗰個大選結果係 聽日咯， 係 咯。 其實佢仲有一個失咗蹤嘅女候選人， 佢唔做啊嘛，退出啦，因為佢要支持翻俾啲票數俾另外嗰一個咧，尹石月。 嗱，其實 韓國，我覺得韓國嘅佢嗰個社會結構係好複雜嘅。阿飛哥你講， 其實日本都係有對女性歧視喎。佢好特色嘅嗰種歧視法就喺語言上已經歧視女性喎，女性講日語咧要講好多敬語喎，男性唔需要喎，即係變咗喺個語言上，你已經變得令到你女性覺得你一開聲已經係表示你嘅地位低下，因為講句説話啊早晨，咁你男人講早晨同女人講早晨咧，女人講早晨之後仲加咗一紮敬語。咁係咪其實喺語言上已經做咗手腳咧？已經 誒嗱、你講呢點係好有趣，因為咧有一啲社會語言學家做嘅調查，佢話咧就算佢喺德國啦嚇、女性要完成一個公開嘅演講，即係譬如唔係演講啊，唔係話好似馮德萊恩咁你可以喺度講咁多嘢，唔係而係話普通發言啊，都好容易俾人中斷，或者佢要完成成個 speech 係嗰個成數係好低嘅。但係咧，男性咧係人哋就會聽佢講曬嘢先嘅。咁啊，呢個其實都反映咗好多問題出現，就係女人囉嗦啦，女人咧冇結構啦，講嘢。第二咧就冇料到啦，冇內涵啦，即係佢哋會有呢一種講法，覺得女性嘅係噪音啊發出。 因為日本咧就而家唔同咗啦，因為傳統上嘅日本譬如夫婦啦。他們的做法就是不僅語言上要歧視女性，甚至你兩夫婦出街那個老婆一定要站在一個男人後面走、不可以並排走、是吧？ 其實、上次、當夏季的奧運會那時候、當時的日本的奧運會的主席森喜朗，他就被人家看到他在個群組裡面，他就是說女性講嘢會嘥好多時間嘛，所以佢唔希望有咁多女性喺奧運會個 committee 入邊。我搞到自己都冇得做啊！ 係啊，結果就變咗喺海外嘅好多嘅年輕嘅日本女性就聯署要佢落台。 係海外多啊， 係啊，其實係一啲新生代，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嘅主力有好多海外嘅留學嘅日本女性啦，同埋一啲去過海外留學嘅，有一個23歲去過丹麥留學嘅女性，佢覺得啊點希望其他嘅年長嘅女性可以一齊站出嚟去將呢件事做，即係去將佢拉落嚟。咁呢件事你見到個社會嘅結構係慢慢喺度改變緊。 冇錯。 所以你變咗，你見到其實嗰個傳統咧仲係發展緊，不過你嘅無可否認，近依幾十年嚟女性嗰個地位係不斷提高。 冇錯，我哋今晚冇時間就飛哥，如果唔係係應該講下2018年嗰個 Me Too 嘅運動。 係， 因為呢個 Me Too 運動咧，又會將女性嘅權利咧，或者係即係佢哋嘅所謂自身嘅利益咧。是有一個很好的熱潮提高了、但是跟住又大疫情又拖翻胯、 好了、我們時間都差不多了、那就講下明晚的節目呢，就是米哈和這個是蕭恩浩、跟大家講都是跟疫情有關的，叫做一齊防疫飲飲食食跟住下來的那些年、張偉基的節目、最後一房歌呢當然就梅艷芳唱的啦、就梅艷芳唱的《女人心》，拜拜 拜拜 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